下点，往下点，再往下点。哎呀，这么大岁数，谁愿意看你似的？哎呀，哎。 公子，你快一点，软愣。 啊啊！你怎么全给脱了你？ 你不是在把猫吓脱了你吗？ 你耍流氓你！ 哎呀，那可怎么是耍流氓？我这么大年龄了，我耍啥流氓？ 你快点给我穿上。笑什么呀？ 这还凉冰冰的。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窗口。 哎呀，公子，你这怎么像是哪些弟子呢？ 哎呦！哎，好了， 完了吧？ 完了。 看戏去了，看戏去了，看戏去了。 哎，我的枕。 哎呀，哪一盒啊？这个。 这不是我的枕。 老大爷，咱们再打一针好吗？老大爷，您还到那儿乖乖的站着去啊，咱们马上就好。老大爷，你非常的乖。 哎，同志啊，人家大夫说。 老大爷，把那边裤子脱下来。哎，您勇敢点啊，老大爷，老大爷。 哎呦，同志啊，这怎么比那张还疼啊？ 老大爷，我给您慢慢推啊。 哎呦，你推快一点，我受不了。哎， 马上就好，一点啊，好了。哎呦， 人家大夫说让你给我打一针，你怎么一边给我打了一下？ 我给您多打一针，您还占便宜了呢。 占便宜？ 哎， 哦，占便宜是好占的啊！哎，你要是把我打坏了，我病到半路上回不去，我老婆在家…… 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一个保胎针也没什么副作用，打就打呗。 保胎针，这还差不多。爆胎针，哎呦，那爆胎针是给女人打的，那老汉他爆的是什么胎呢？哎 呀，老大爷，你怎么了？ 我肚子疼。 肚子疼？你肚子怎么个疼法啊？ 奇怪的疼 啊， 就好像有一只脚在里边蹬着 啊。哎呦，您疼会儿。 哎呀， 来来来， 哎 呀，坐这儿啊，坐着坐一会儿就好了。 你这椅子上面怎么还有钉子呢？啊， 钉子 啊， 没有啊。 怎么没有？我刚才把枕头就没有拔下来吗？ 小事一桩，这老农还挺娇气。 雪，这怎么冒雪了？ 冰雪，赶紧擦擦擦擦。 哎呀，哎呀，头昏。 头昏了，坐着吧。 头昏。 这回没钉子了吧？ 哎。 坐着吧啊，坐一会儿赶快回家，我还有事儿。你说你在这儿磨磨蹭蹭。